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Erica 刘爱丽，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为自己迈开。飞碟联播网，空中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大会今天决议成立公投法修法小组，由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为主要成员，民进党团干事长李俊毅、内政委员会召集委员管碧玲担任召集人，其他有意参与修法的委员也可以在下周一前加入。修法小组下周一正式开始运作。民进党公投修法小组除了检讨中选会全国选务工作，包括要不要增设投票所、改善投开票流程、强化选务人员基本训练，也将研修公投法修法细节，是不是该与公职人员选举脱钩，希望透过修法还有检讨，让即将到来的立委和总统选举选务规划更完善。目前立法院共有3个公投法修法版本，民进党立委苏巧慧、段宜康、林静怡都各自提案，李俊毅也有意愿另外提案。亲民党立法院党团也将提案把公投通过门槛从选举人总数1/4提高到1/3，避免公投制度滥用。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在选后检讨记者会上说，时间一到他会坚定离开，负起政治责任。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透露，民进党这次败选，赖清德十分自责，但是现阶段行政院需要他，所以不计毁约留下，好让国家政务运作趋于稳定。蔡其昌以棒球投手形容赖清德，现在就是遇到乱流，自认前面投得不满意，但总教练认为团队需要，也要求赖清德不能退场，就这么简单。民进党立委段宜康也尊重支持赖清德的决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曾明宗质疑赖清德的说法是不是代表赖内阁即将进入看守，这段时间行政院各部会恐怕空转，赖清德既有这个心，要辞赶快辞，别让整个国家跟着浪费时间。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申请验票进入第五天，台北地方法院提供最新消息，截至今天上午验完了北投区，马上进入万华区，总计周一到今天上午已经验完了984箱选票，依总箱数1563箱的比例，目前达成进度62.95%。如果验票速度不变，今天整天验票结束之后，有望上看70%。目前还有5个行政区的票箱待验，包括了中正区、大同区、中山区、信义区、南港区。嘉义市长涂醒哲以2302票败给了国民党对手黄敏惠。涂醒哲选战期间的核心幕僚果菜市场总经理陈火川，昨天下午到嘉义地检署递状，提起选举无效之诉。涂醒哲本人今天强调自己倾向不提，但是尊重陈火川。民进党籍市议员三连霸最高票的王美惠不以为然地说，败选就要走得漂亮，没有必要提起选举无效之诉，百姓观感不好。高雄市长选战失利的陈其迈前天在脸书直播预告，明天下午3点要在博尔特区开咖啡会和麦粉见面聊天，同时开放网络预约报名，原先规划1000人参加，但是截至今天上午10点，报名人数突破7500人，考量报名太踊跃，将以音乐会的形式举办，并且协调几家咖啡业者协助，希望每个麦粉都能喝杯咖啡。 陈其迈的助理说，报名人数踊跃，确实吓了一跳。场地的部分现在持续协调，至于咖啡，那么多的量也要好几家业者联系。明天的咖啡会将以音乐会的形式举办，陈其迈连日来加紧练歌，也邀请在地音乐人共襄盛举。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76点，来到9760点，成交金额96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57点，2165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2点，208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 0.26 点，来到260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点，7727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上涨51点。最新价位2620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9点，3124点。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雨特报，东北季风影响，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遇见你，爱上你，满满幸福在这里。 有机天有机可可20股植物奶，满满20股有机纯净，浓郁可可呀，浪漫好滋味，幸福的新选择。庆祝新品上市，有机天有机可可20股植物奶，搭配有机无糖盒装随身包，任选三盒，特价1900元。快播0800-88-0038。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您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2月12号，义卖商品有牛头牌炊具10人份全功能智慧电子锅，另一组15人份厉害电锅加美国 Contigo 保温瓶组合，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Cindy 王心凌。 就让我陪她练。这场爱，这旧情话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星期五的下午，让我们一起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来到了12月7号星期五， 兴奋 秘密啊。 那年我十八， 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我终于 来到今天的那年我十八，不晓得正在收听的大家有人是1988年出生的吗？今天的那年我十八就是你的那年我十八， 这不是正在天庭上送公文的小仙女吗？ 送公文应该是蛮久以前的事情了吧。哦， 对不起，我一直活在过去啊。 来自于江韶涵《隐形的翅膀》在2006年发行了这一张《潘朵拉》的专辑。1988年出生的你，18岁的时候是不是就爱听《隐形的翅膀》呢？ 哇，1988年，18岁，2006， 哇，为什么刚刚那个声音听起来像 Dennis 哦？哇哦，1988年， 可能因为最近跟他打球打久了吧。 那打球都会哇哦， 不会 哇哦，这球 nice。 不会， 完全没有， 当然不会。 那还有口头禅吗？ 没有啊。 那他的球技如何？球风很硬吗？ 他算是就是很硬的、啊。之前广播杯3-3就讲过啦、啊。哇、哦，很久很久以前。 广播杯3-3多久以前了？ 那也是我上一次打球的时候。 现在有广播杯吗？ 现在好像没了。 仅仅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话便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收得干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说故事也要像是真的，可是别触动那些回忆，今夜你说了最后一句，一句话掉一滴泪，看来今晚的我很难入睡、哦、原来最疼痛的表情 最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收得干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仅仅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画面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收得干净我也会不留一点痕迹。 他是林俊杰在2006年的时候发行他的《曹操》专辑，这首歌曲叫做《原来》。然后前一阵子呢，他也那个记者会嘛，算直播，就在宣布说他要开演唱会 了。没错，要抢票了。 你就看他那个在直播上面的样子，然后你现在因为有时候做这个，你就看他以前专辑的样子，就是他其实没什么变，可是你就觉得。五官没什么变，可是就觉得从男孩变成男人的感觉， 哦、 很妙哎、欸。 说到1988年，然后真的有一个表妹，也是她那天，那天听到说，你有林俊杰的票吗？我真的好爱林俊杰、 哦，对，陪他成长哎、欸 嗯，没错。 表哥是不是林俊杰票也是很难抢的？表哥无能为力。 对啊。 为你疯了过境。为你受了罪，为你受了离。 我的手机是哔哔哔哔， 是你的手机吗？ 就是线路问题，我现在不知道转哪一个线。慌张哎、欸！乖哦，乖，大家乖好吗？ 一个人的心穿着冰冷外衣，一张白。上多少褪色的情节，在我的空虚身体里面，爱上那个肤浅的妄为，在你的空虚宝座里面，爱过什么欲绝的滋味。 前为止的那年我十八呢，其实这几首原来啊，隐形的翅膀啊，还有杨乃文的女爵，刚好都是就是在 KTV 风潮正盛的时候，都是榜上 K 歌有名的作品。 对啊， 之前我们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两年的版税有多可怜。然后那一天我就跟鲶鱼聊到这件事情，因为他也发过单曲 哦，是哦， 对，他有发过单曲，然后他有在， 那他版税有多少钱？快告诉我们。 对，我不太确定他有没有帮别人写歌，可是应该就是他自己的歌，我记得他歌不多。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知道吗？我两年的版税好像我们多少钱？几百块？ 对啊，几百块啊。 他有两三万哎， 只是因为有上 KTV 吗？ 我不太确定他有上 KTV。他会说你有两三万，你怎么办到？他就说，就是那个，就是比如说你 KKBOX 要点啊，然后什么就点，就是点击或是 YouTube 点击那些之类的。 是哦， 就是大家有事没事复习就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我说你也有两三万，我还跟他确认说这个我可以在节目上讲吗？可以啊，你讲啊，我有确认过，他说可以讲，我才讲的。 天哪，这也差太多了吧？ 所以我们其实是阶级制度下最低最低的。就是我也不是说鲶鱼怎么样啊，他也是表现不错，有几首歌这样子，也是在校园。 可是大家应该都不知道吧？ 对， 對啊， 就是他也是偶尔在校园会唱自己的歌，平常你也很少听到啊。KTV 谁？我不知道他们上 KTV， 就算去了，谁会点他的歌？他这样都有两三万，怎么办到的？应该与其想他怎么办到的，再想想这些 hit 歌曲到底有多少钱？ 哇哦！ 比如说。告白气球，不爱我就拉倒，王菲这些版税哦，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奕迅，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国语版本，那一年发行的是粤语《富士山下》。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情人节不要说穿，只敢抚你发端，这种姿态可会令你更心酸。留在汽车里取暖，应该怎么规劝？怎么可以将手腕忍痛划损？人活到几岁算短，失恋只有更短，归家需要几里路，谁能预算？忘掉我跟你恩怨，樱花开了几转，东京之旅一早比一世遥远。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 间谍放送。The way you wear your hat。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声音，戴安娜·克瑞尔，加上这个世界最传奇的暖心歌神 Tony Bennett。

我说你变了，变了，变了，变了，我快死了。那为什么你立即把你素颜涂了一个五光十色？那为什么你扬起了魔毯？我们一个奇迹上面唱着情歌，另一个黑的脸总忙不回应灰色深情的绝望的冷冰的火热的，一个忧伤一个忧色。哇哦哦，我用喉咙把自己的感情表达，你用你身体表演着别人的风格，你也为了让我俩好像天残地设。哇哦哦，天哪，你的眼改变深了，可是你的眼光变浅了，你指甲把我抓得过紧了，我也没梦想只手可热、yeah, 我只写写歌唱唱歌给你听，怕什么，我们一个奇迹上面唱着情歌，另一个黑了脸总忙不回应灰色深情的绝望的冷冰的火热的，一个忧伤一个忧色。 他是方大同，这首歌曲歌手与模特儿，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进行的单元是那年我十八，然后今天为你送上1988年朋友十八岁的歌曲，2006年呢刚刚方大同发行了《爱爱爱》专辑。 天哪，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在听这首歌。 这首歌还是这张专辑？ 歌手与模特儿还有三人行这两首歌，还有 The Tintins。 哦， 对， 今年呢，他们是20周年嘛？我没有记错的话 ，T C Back 20周年， yes, yes. 时光倒流。这首歌曲《鞋猫夫人》。 说的我都说了，不过不巧遇上了 Rainy。 Lizzy Bat 鞋猫夫人，让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What？ 你是着迷了是不是？ 就是很慢半拍，有没有？哇，前一阵到底是看到什么？然后就突然进来了。那年我十八，2006年那一年，还有什么歌曲是你有印象的吗？你有在听的吗？你想得起来吗？ 哪里过来？ 那一年还有 Tokyo Jam， 哦，令人心伤，东京事变。 事变的修罗场，前一阵子呢，我朋友的外国朋友就来台湾有工作出差访台，那时候呢就聊到说，哎，不知道午餐要吃什么，这是很多可能上班族共同的困扰，午餐吃什么，晚餐吃什么。于是呢，他想说，而且还要想说，国外朋友想吃些不一样的，可他们又不是第一次来台湾，可能该吃的大的也都吃过了。哎，你们知道吗？ 台湾的钱柜的排骨饭跟牛肉面很有名，要不要去体验看看？然后说好，就预他们那天的午餐要决定去那个钱柜里面吃。那钱柜里面吃就是坐在那边吃，想说有点干，虽然没有人要唱歌， 还是唱唱歌， 啊、 听听音乐。 不然我们就把那个排行榜一字排开，我们就是从第一首开始拍拍拍拍拍，然后顺便你在播歌的时候还可以跟外国人介绍说，哎、欸，他是什么歌手啊什么的。那时候我朋友，因为我朋友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嘛，就不是一个很年轻的人，所以看到那排行榜之后，他介绍也是瞬间觉得， 介绍不出来。 第一名是反骨的歌曲， 是 Wacky Boys， 是 Wacky Boys， 然后什么你的痘痘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有点忘了，反正他就瞬间想说， 想介绍都没办法， 这有点难，我先看一下，看我先看一下。 霓虹擦亮玻璃橱窗，路灯在街旁拍拍赞，在街角点按上一家不起眼的小酒馆，那个是我剪彩上班的地方，那里有各种临时突发的状况，想在那里生存，身体要很棒，有时在嘈杂声中会飞来一个烟灰缸，有时又想要低调却很难，因为我有某种的不平凡，想擦着落灯的机会的嚣张，我们一直打不死的蟑螂，有时又想要低调却很难，因为我有某种的不平凡，想擦着落灯的机会的嚣张，我们一直打不死的蟑螂。 你也是在等待机会的小强吗？ Tash Tank 2006年发行他的生存之道专辑，这首歌曲蟑螂小强。 我喜欢那里的装潢，还有后现代那面墙，生锈的小方栓有种斑驳特殊的美感，到了设施你可以顺便欣赏，我在小厨房洗碗快拖地板，当乐团主唱喝多了啤酒罐，温水躺在地板，我带足迹回就上场，有时候想要低调却很难，因为我有梦中的不平凡，想擦干落灯的机会的嚣张，我们一直打不死的蟑螂，有时候想要低调却很难，因为我有梦中的不平凡，想擦干落灯的机会的嚣张，我们一直打不死的蟑螂。几个小姐几个牌子要塞几个字， rapper 长什么样子，呵，你到底认不认识，各自的清醒断了分明，中间不能停，最后一个发音人家还要好听，你以为你办得到，试试看云家悬崖、白葡萄在烦恼，那黑猫要把它撕掉，你看好来单挑，别傻笑，我能从马和面包运车到地球轨道，如果你够掉就一起来熬，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料，这个料，有时候想要低调却很难，因为我有梦中的不平凡，想擦干落灯的机会的嚣张，我们一直打不死的蟑螂，有时候想要低调却很难，因为我有梦中的不平凡，想擦干落灯的机会的嚣张，我们一直打不死的蟑螂。 只要他在，就是爱情的开始。 When I fall in love, just because I wander around the places we would go, hoping that I'd run into you one last time, just because I know I'll never ever feel the sameDoesn't mean I love you anymore. Am I lying to myself again when I say you're not the best I've ever had? Am I lying

浊的哀愁，穿过我们的手。 Luxgen 的好，你开过就知道。只要来电试车，不但能体验 Luxgen 的好性能、好科技，更能感受 Luxgen 的好大方。十二月底前年终欢庆，回馈有礼，全车系试驾，周周抽 U5， 越早试驾中奖机会越高。 Luxgen 台科大 EMBA 开始招生喽，接轨国际，专业师资，可跨业学习，还有多元活动丰富您的人生。台科大 EMBA 荣获 AACSB 与 EQUIS 国际双认证，绝对是您最优质的选择。报名请上网搜寻台科大 EMBA。 以上广告由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提供。 人生就是要精彩，能量全开，跟着杜德伟起来， 起来，一起来。 杜德伟2018全新专辑《起来》，11月28数位全面上架，12月5号实体发行。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12月10号登场的是谢和弦。 我给爱有几分，你总是不停的疑问，你哭着说着躺在我的胸口睡着了。 UFO MVP 飞碟我最大，下周为你送上吕强。 你懂我说的吗？这句话像地着墙，让人害怕，在爱里中伟大，伪装自以为成熟的说。 我是小球庄娟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性别平等教育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性骚扰行为人没有正当理由，也不配合向被害人道歉，并且接受8小时的性别平等教育课程，由学校报请主管机关，可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还可按次处罚，直到性骚扰行为人配合为止。修正条文明定，性骚扰被害者应该要有专业辅导人员安抚心理和情绪，加害者增加免职以及终止聘用的惩罚方式。一旦经学校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调查确认性侵害、性骚扰、性霸凌，必须解聘免职者，学校应予解聘免职。非属情节重大1到4年内不得聘任，情节重大各级学校都不得聘任。修法也规定，学校或者是主管机关应该建立保存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者是性霸凌的档案资料，性骚扰行为人转到其他学校就读或服务时，主管机关以及原就读或服务单位如果认为必须追踪辅导，应予知悉后通报行为人转去就读或服务的学校，接获通报的学校必须追踪辅导性骚扰行为人。 立法院今天也三读通过的渔业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新增休渔奖励法源依据，保障渔民基本奖励额度。条文明定，主管机关每年应该编列休渔禁渔奖励金，申请资格条件程序和金额授权主管机关订定。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明定今年9月1号开始休渔奖励期间，出海作业90天以上，在港口休渔120天以上的渔船舢板，一艘发给20000元的休渔奖励金，而且渔船以吨数计算，每吨加发1500元，单一渔船的年度上限20万。九合一选举落幕，全台共计5个立委选区需要补选，其中台北市和台中市1月27号先行补选。台北市的部分，国民党今天决定征召市议员陈秉甫参选，不过陈秉甫态度保留，尽管认为国民党不能在这次补选缺席，但是自己也才刚选上议员，必须再回去跟支持者讨论。至于台中市补选的部分，国民党共有7人登记，包括前立委沈智慧蔡景荣、前立委洪昭南的儿子洪子杰、市议员赖顺仁、陈成天，还有前议员唐国泰，以及胡志强市长任内的民政局长王秋冬，必须经由党内初选，预计周末2天民调，下周一公布结果。美中两国元首在20国集团峰会晚宴同一时间，加拿大应美方要求逮捕扣留了中国通讯设备大厂华为的副董事长孟晚舟，外界担心可能激化美中贸易冲突。不过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推特上发文，美中沟通顺畅，彼此合作良好，他有十足信心美中贸易协议在接下来90天内谈完。然而华府智库战略计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可能把美国企业高层主管当人质报复。风险顾问机构欧亚集团也不排除美中贸易战全面开打。美国波音公司今天宣布取消中国政府旗下企业出资的争议人造卫星订单，理由是违约不付款。根据美国的出口管制法，波音不得直接贩售卫星给中国，但是波音却企图回避美国规定，出售美国军事仰赖的敏感科技。这枚卫星在波音的洛杉矶工厂生产接近完工，未来可能转售。事实上，这枚卫星是为了向非洲提供更好的网络连线，但是美国官方担心中国可能把这项商业科技应用到军事层面。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77点，2167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7点，2075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22点，来到260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点，773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0点，2613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3123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6点，指数来到9760点，成交金额962亿。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雨特报，东北季风影响，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今天都不排除局部大雨。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天气比较凉。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Honda 年终回馈再加码，重重好礼等你带回家。Honda 全车系年终购油礼献给您，来电试乘就送 Honda 限量精品，订车抽1万元原厂保养券，入主送5年全车延长保固，旧换新再享50000元。还有，加码再抽，独得现金100万！马上前进 Honda， 多重好礼等着您。Honda， 别难过了，没有他的日子你会过得更好。 但我不想跟唐分手啊！ 不急，你可以慢慢分啊。平日只要少喝含糖饮料，并遵守减糖三原则：一，要喝饮料选无糖或微糖；二，要喝原味乳最健康。三，要喝白开水，对身体最好。自然减糖，身体就会自然健康。 去糖，去你的负担。 以上广告使用烟捐益助经费，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受理报名，所有活动盈余将捐赠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协助推动小珍珠助学计划，给爱第二个机会。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

接下来有什么大片？几个字？ 四个字啊，四个字，四个字，一共八个字。 这么长？ 对啊。 大片？ 大片啊。 好，完全没有感觉。 What？移动城市。 在讲移动城市之前，是不是要先讲移动城市到底上一集的 ending 在干嘛？ 我其实没有看上一集，我只有看第一集而已。 移动城市就是他们有人一直被揪进去嘛， 那個眉毛连在一起那个怪， 全家就是米家那一 個，全家就是米家演坏人，我就觉得你不要出来闹。 我们已经开他玩笑开了7749次了，然后 其实其实水行侠到底上了没啊？我没看到 是不是有点紧张了？ 对啊，我查一下，我查一下。好，你继续。 哦，我刚刚说什么？哦，移动城市，我记得他们就是进去，然后就要逃离那个地方。这是第一集结束吧？ 对。 逃离之后呢，就出来发现有另外一个世界，之类。后来发现他们是实验品。他们就是要实验，就是人在里面生活还是干嘛的？我的印象就到此为止。 是是。 我就想说，这是我的最新印象吗？还是我漏了哪一集没看呢？ 因为他现在这个要上映的这一集啊，好像已经跟就是在城市里面没有什么关系。 不会是移动宇宙了吧？ 移动城市，等一下哦。 我刚刚 不是移动迷宫啦！哎呦，你们，你们在讲什么啦？ 刚刚所有的听众都愤怒， 你们到底在干嘛？ 我刚讲是移动迷宫，移动城市呢是有一个人可以跳来跳去吗？ 不是，那是 Jumper。 那个叫什么 ？Jumper 就是 Jumper 啊！你说移动， 他们都是移动系列啊。 移动城市真的就是那个城市会移动，你就像霍尔的移动城堡一样，那个整个城市会会大 惊。我知道了，就是伦敦是一个， 对，伦敦是一个机械， 然后可能纽约是一个， 然后可是有的城市就是比较攻击型的城市，就是、说你知道吗？那个狩猎型城市要狩猎城市要来了啊！ 如果我有那个 MIB 那一只消除机的光的话，我现在要对所有刚刚在收听刚刚那三分钟的所有听众发射出这道光。 怎样怎样？你觉得就是把移动城市想成移动迷宫太耻了，是不是？ 而且我还第二个联想的还是那个 Jumper 对啊 ，Jumper 叫做移动世界。你知道 Jumper 是多久以前的电影吗？可能现在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哈，什么 Jumper 是什么，移动世界是什么？ 移动世界，五年、八年、 十年，十年之前， 所以各位，你要跟你朋友讨论移动的话，你们要先分清楚，移动有三个系列，一个是移动迷宫，一个是移动城市，一个是移动 世界。但我喜欢移动世界。 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我现在想要去， 但我们 你看不到我了，我现在在那里， 你赶快回来。 我回来了。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移动什么？ 太中二了！移动城市。 好好好，就每个城市都可以一直移动来动去，像个巨大的机器人这样。 一个对对对，巨大的有机体移动城市。对啊，然后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啊， 你不要告诉你讲完 喽。我讲完了、啊，有城市是有攻击型的、啊，那个城市要来攻击 我们怎么办呢？这样就是看起来这个会是一个特效很强很足够，可是刚刚我在看预告的时候，到结尾不小心打了一个哈欠。 我必须要跟你说，你一讲之后我就有印象，我在电影院看到这个预告。 对啊，你不可以用那个无声的表情就这样带过啊，听众看不到。傻得像个孩子，每个平凡小事变成永恒故事，世界慢慢绕绕，喧喧闹闹，下巴是真实，为你 天最重要的小事，在上个礼拜的诚实电影预告当中，然后我自己擅自做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你在这个礼拜想要获得开心的话，那听完诚实预告之后，我觉得你 可能选择的就应该是无敌破坏王二吧。 对啊， 经过了一个礼拜，我必须要把这句话收回来。 因为就是做完当天做完节目以后你就去看了，看完以后呢，我就在我的 LINE 上面接到广播女神的讯息。你自己说说。 我言尽于此。因为好啦，我身边还是有其他朋友觉得非常好看，然后觉得里面很新奇，就当然有一些你知道传统的桌那种电玩游戏进入到网络世界，那网络世界这么大，他把所有你印象中你看到的 YouTube 啊、Twitch 啊 融合进去， 你当然会觉得非常新奇，想说哇，他们都好像具现化在那里面了，很可爱这样子。 具现化猎人粉。 但我觉得无敌破坏王二就是很多很多可爱的小点。 那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春节国片贺岁片，然后会集结很多网络冷笑话，但基本上那个本的那个剧情线也许会 就是那个 不太明显的 那个剧本，我没有就是那个我就本周有什么要介绍的电影呢？ 本周还有几部可能真的会是哦 ，by the way， 我刚刚说的水行侠吗？是下个礼拜 哦，即将上映， 即将上映，即将上映。然后下个礼拜还有一个即将上映是 Spider-Man。新宇宙，对对对对，好。然后本周呢，这个要上映的呢，有一部，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很着迷于在手机上面抓它，用手环上抓它，或是 PSP 上面抓它。 就决定是你了，神奇宝贝， 精灵宝可梦，我们的故事。 精灵宝可梦，我的故事，可能你有玩会比较有感觉。我去看《无敌破坏王二》的时候。那天刚好就是很像是高中生他们放学了、所以很多我跟非常非常多的高中生一起看。那我旁边坐了一群女生，在播宝可梦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定要看，就是类似这样的发言。 是、 所以我就想说，哇，就他有他一定的市场。 对，没错没错，就是现在在这个上面也看到很多人就是票选真的很期待要看精灵宝可梦这样子。那精灵宝可梦，大家有好奇它的故事吗？应该不用讲嘛，你想看就是会去看嘛。 对，不用。 对，不用讲。好，那等一下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晚上我要去看这部片。这部片呢叫做是《分秒必争》。 哦，那个必是你最喜欢的 钱币的币。 对 对，分秒必争。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看芝加哥打字机嘛，然后就认识了刘亚仁，很喜欢刘亚仁。那分秒必争呢，这个题材也是我有感兴趣的题材，在讲的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对，所以就很想要去看看，就是因为亚洲金融风暴在台湾算是影响比较，当然有被影响到，但影响相较于韩国，相较于就是其他东南亚国家，台湾算是因为那个，因为我们之前有应该说到现在都还算是一个有很强势的央行在主导这一切，所以就是没有经历那个很夸张的，就是贬值，然后大幅的企业倒闭那样子，那个股市暴跌成那个样子。我想要去看看，就是那个时候发生，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踏入金融市场，我不太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你跟不是你跟古亭官腔王一样，他也很期待这一部《分秒必争》。那我好像他好像是看了预告还是什么，就说很想看，而且他还记错字。他说：“玛丽，我很期待一部那个韩国电影，《分秒必争》，可是他那个 必字写错了。 他说那个真字好像不太一样。然后我就说 真。” 真不一样，什么什么真龙的真哦，是厨师的故事吗？就是 分秒必，这个好有趣哦。 小麦 小当家， 我分秒必争，然后就说不， 而且所有的食物我都只能用蒸的，我会清蒸鱼，但我不会炒跟炸，我只会蒸。 然后说。不是那么搞笑的片吧？然后就想一下，不是啊，不是真字不对，是币字不对。然后他说，是钱币的币，就马上可以想象那个片风，那个剧情大幅翻转。 That's right， 分秒必争。 爱永远就是难题，失去分寸才容易。谁都是凡人，不过小心翼翼。有时候忘了珍惜，伤害来得太无意，有时爱太急，需要空间呼吸。曾笑也恨，痛也深刻，然后不断自责，我们都忘了最初的快乐。

怎么做，跟我说 love love love， 大声说 love love love。有一天这世界会为我改变，跟我说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紧握住我的双手，勇敢的 say yeah, I love you。这世界寂寞太多。 Love Love 来自于 FIR，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在进行诚实电影预告员。 Yes Yes， 说到这个 Love 呢，想要跟大家讲一部爱情电影，这部爱情电影呢叫做《厕所爱情故事》。 哎，有点兴趣 哦。但是呢，这是一部印度电影，印度片。然后呢，我一开始在看这个预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哦，前面看不太出来在干嘛。然后当然有很多就是印度那种文化、跳舞啊，然后对对对，摇头。我那天就是有一天去素食店点餐，然后也是前面就是一对印度情侣或者夫妻，我不知道，他们也是在那边就是点餐的员工问他说：“那你要加这个吗？你要加这个吗？或那这样子可以吗？等等等等。”然后他就在那边摇头，那个摇头就是 yes 的意思，然后我觉得很妙。然后他们要点，他们不会一次点完，他们就是要拿这个东西看看，那个东西又看看，然后人家放在柜台后面的，他手触及得到的地方，他也把它抽出来拿来看看，然后翻一翻， 这么妙。 可是那明明是早餐，就是那已经是宵夜，然后他还是要，反正他 就要，我就是要看就 对了，他每个都要看看，然后每个看看又在那边，然后他们讲我听不懂话， 然后又摇头， 我就排在他们后面，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好，然后这个厕所爱情故事呢，前面看不出来，后面知道说，哦，原来呢就是。一个男生他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真的是很想要结婚，我心中的欲望就是要爆发了。” 家 他就是有满腔的 热血。 对，然后好，最后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呢，新婚之夜其实也很不错，就是他真的遇到了美娇娘。然后 你为什么讲到美娇娘要吞口水？ 因为就是很不错啊，然后就天雷勾动地火，但是就在新婚之夜，美娇娘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娶错人， 他们家没有厕所，也就是在新婚之夜的时候，外面就有很多他们的亲戚，然后都是女生，然后都一直说，嫂嫂，我们等你已经等到凌晨四点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出来，我们好一起去上厕所呢？因为他们要走到就是比较远的地方去上厕所，因为他们就是那里没有厕所。然后他这个女生当然非常不能理解跟愤怒，说没有厕所是一个什么概念？整个村庄没有厕所，你们男人可以直接就是在 随地便溺、 随地大小便。那女生就是需要有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她就要走很远的地方，当然也会比较危险。然后常常就是因为都在路边，也会被就是开车的或者骑车过去人吓到，自己被吓到，骑车的过去人也吓到，很恐怖。那其实我们听到现在都会觉得说，什么意思叫没有厕所？这部片呢，这部电影呢，其实在讽刺跟就是在指出一个印度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印度现在还有很多地方，他们都是公然大小便的，就是他们 不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是文化问题， 就是他们没有厕所，所以这部电影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然后是关于人。去征求我们要盖 厕所， 我们要在自己的村庄里面，我们要有厕所这件事情。 你真的厕所的爱情故事哦？ 厕所爱情故事，其实一直到现在哦，现在2018年哦，你去北京的胡同里面，你还是会惊讶于，就是天哪，胡同里面他们还在用公厕，就是那个胡同里面的可能十几二十户人家，他们在共用一个公厕，然后你经过那个公厕的味道都是 Oh my。God， 真的是现在我们生活在台湾，可能是蛮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我的爱别瞎猜，就趁现在快下载。你的爱值得等待，给我勇气就不会害怕失败。 Come on! 人为觉醒的幸福下载。这一阵子呢，我看了一部片，是旧片，但我看的时候就是在心里一直想尖叫，就想说太喜欢了， 啊、 太美了、 啊， 好美哦，好美哦，我想要成为女主角。 谁啊？ 水底情深 哦， 很美、欸，那个跟鱼的爱情故事很浪漫。好，很多画面都会让你觉得很想屏住呼吸，都很想那种定格把它做成海报的感觉。 跨种族的爱哦， 跨越 种族， 因为 跨越物种的爱， 跨越物种的爱， 物种的爱。接下来这部想要跟大家就是介绍的，有几部啦，可能都不是就是超级大片型的，然后也不是每一个戏院都会上的，包括一部法国电影叫做《天使的脸孔》，是影后柯蒂永所演的，来讲的是母女之间的故事，关于一个妈妈，她在一夜之间呢，就邂逅了一个一夜情的男子，她就决定要丢下她的女儿。 哈， 然后所以那个女儿在预告片当中有很多女儿就是不要走，不要丢下我的这种动人的就是母女之间情感牵绊的故事。另外呢，还有一部俄国片，俄罗斯电影叫做《怪咖突击队》。那《怪咖突击队》呢，其实基本上就是有点像是以前这个美国那个惊声尖叫，然后就会翻拍一个惊声尖叫那种 B 级致敬电影一样。所以怪咖突击队呢，其实就在讲自杀，就很像他们的角色设定或者海报做的方式都很像自杀突击队，然后再讲说一样这个世界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没有想到是由这些怪咖要来拯救这个世界。 像一年四个季节都被你变成夏天，才会在你面前总是被晒红了脸，像100万个秋千在我心里面叛变，被你指尖碰到指尖，我瞬间就被荡到天边，明明是昨天的事情，怎么今天我还在经历，一定连回忆都能今天有柔底，想问个愚蠢问， 的触电，看到一部你很喜欢的电影会让你觉得触电，看到一部你觉得很愤怒的电影也是一样， 也会触电，很雷啊， 很雷， 很雷，很 雷， 雷 翻了。 本周呢有一部大片，然后这部大片呢叫做《寡妇》。 欸，真的蛮多人想去看寡妇的耶。 Widows。最近呢，你去看电影的话，应该就是看到预告也都是在看，对，看到寡妇。 电视也在强打。 是，那寡妇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寡妇就是一群寡妇的故事。 我当然知道。 这群寡妇呢？ 难道会片名叫《寡妇》在讲官夫吗？ 这群寡妇呢，他们要组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他们要一起去做一些就是坏坏的事情。 事 对，然后这个坏坏的事情不是情色那种坏坏事情。 对，我刚刚想歪了，一群寡妇要做一些坏坏的事情， 是犯罪的事情，就是真的就是要搞一大笔钱，然后去杀人放火抢劫的那一种坏事情。 就是一群寡妇要耍坏。 对， 所以这个片名应该叫做这群寡妇要耍坏 啊。如果取这个片名的话呢，大家会下意识觉得它是搞笑喜剧片，应该是不会想去看。 但它好像是严肃的。 它是严肃的，那基本上是 他们这四个原先生命没有任何交集的女人，他们都是寡妇，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丈夫死去了，他们的丈夫呢都因为犯罪欠下了很多很多的债务。嗯，对，那因为犯罪而欠下的债务，然后如果你有看过预告，你就会知道啊，就其中这个女主角她要纠集这些四个寡妇一起，然后来做这个做这些犯罪的事情。那她其中就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集结起来？因为别人看不起我，因为别人认为我们不敢，就是他们好像觉得我们就是会很， 你是不是看我没有？ 就是会这样子，就是被欺压，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必须要去把这些债务还出来，或者之类的。可是他没有，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就是这个世界，你就看女人没有，我们就是要集结起来，然后干一笔大的，干大的。 本周你还有想讲的电影吗？ 本周还有一些电影啊，包括就是如果啊，虽然这件事情在台湾真的是很不会有共鸣的事情，就是劳资纠纷。嗯，就台湾的劳工好像都是假资方一样，台湾劳工都是觉得啊算了啦，我们要安逸的过，这样 替公司着想。 是是是是是。然后这一部片叫做《全面开战》，在讲的其实就是劳方跟资方之间的战争的斗争，然后是一部法国电影。嗯，当然法国他们有这个源远流长的劳工斗争，就是 他们最近不是也在斗争 吗？对，劳权的历史。所以就是你在台湾，你看你要有感觉的话，可能你真的是要对这种劳工背景啊，或者这种阶级斗争啊，或者你曾经参与过的类似的社会运动，你会比较有感觉。本周呢，还有一部鬼片《夜半鬼哭声》，还有一部我看了以后看不懂的预告片，叫做《圣草之爱》。 圣草之爱，胜利的草。 不是，圣是那神圣的草的爱。 爱， 讲植物跟人之间的感情的，很就是走疗愈路线， 很空灵哎。 对对对对对。 再见与不舍，可以说的真挚动人。杜德伟，再见路易。 我的老朋友，当下生活永久，单纯的自由，成就不如享受，在时间起游，回忆就是宇宙。Don't wanna let you go, don't wanna let you go, don't wanna let you go, I'll never let you go。 在世界起游，回忆就是宇宙。杜德伟用温暖的 R&B 怀念最珍贵的老友，再见路易。 时光飞快的让人麻了，短短却20多个年头，

过一年，天上也人间。 原谅我离开，还来不及偿还你的爱，就放下那负担，请不要有遗憾，我的爱。 悠悠岑宁儿，还有陈奕迅的《一秒》，我是玛丽。 一秒说再见，我是马克白。 拜拜。最后还是要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好棒。 李荣浩，祝你幸福。 早春开的花，也曾摘下过几芽，就放在口袋边上。那一年盛夏，抖落鞋里浸的沙，合影都有些泛黄。昨夜不知不觉， 音乐全主打， 相信自己才能超越极限。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原声带。首首经典，热血沸腾，摇滚经典皇后合唱团正宗传记电影，完美重现八零年代最伟大的摇滚传奇。 Sing it！